《汉书》卷91，《霍职传》第61。昔先王之治，自天子、公侯、卿大夫、士，至于造吏、报官、积拓者，其爵禄、俸养、公事、车服、官果、祭祀、死生之制，各有疵品，小不得见大。见不得于贵，弗然古上下序而民治定，于是遍其土地川泽，丘陵掩沃，原席之宜，教民种树蓄养，五谷六畜，及至鱼鳖鸟兽，环仆才干器械之资，所以养生送终之具，米不皆欲，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，草木未落，斧金不入于山林，柴塔未祭，古往不步于野泽，鹰隼未击，增益不失于溪碎，即顺时而取物，然由山不察灭，泽不伐妖，源于米卵，鲜有长进，所以顺时宣气，繁复数物，蓄足功用，如此之备也。然后四民因其土宜，各任智力，素兴业昧，以致其业，相与通公议事，交利而聚善，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贤足，故亦曰：后以才成辅向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，备物致用，立成器，以为天下利，莫大乎圣人，此之谓也。管子云：古之四民不得杂处，是相与言仁义于贤晏，公相与义技巧于官府，商相与欲财力于市井，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，朝夕从事，不见义务而迁焉，故其父兄之教不速而成，子弟之学不劳而能，各安其居而乐其业，甘其食而美其服，虽见其利分华，非其所习，譬由戎狄之与鱼跃，不相入矣。是以欲寡而事节，财足而不争，于是在民上者，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故民有耻而且敬，贵义而见利，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，不言而至之大略也。即周世衰，礼法恢，诸侯克绝丹营，大夫山节早捉，八邑五余亭，雍彻于堂，其流至乎世数人，莫不离志而弃本，稼穑之民少，商旅之民多，谷不足而货有余，灵夷至乎桓文之后，礼义大坏，上下相貌，国义正，家书俗，世欲不至，见疵无极，于是商通难得之祸，工作无用之器，事设反道之行，以追时号而取士资，伪民背时而邀民，奸夫犯害而求利，篡世取国者为王公，与夺成家者为雄杰，礼义不足以居君子，行路不足以威小人，富者木土披文锦，犬马鱼肉素，而贫者数贺不完，寒书饮水， 其为边户其民，同列而以财力相君，虽为普鲁，犹无运色。故夫视变诈为奸诡者，自足乎一世之间，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。其教自上兴，有法度之无限也。故列其行事，以传世变云。昔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，乃用范蠡既然。既然曰：知斗则修备，实用则知物，二者行则万祸之情可得见矣。故汉则资舟，水则资车，物之理也。推此类而修之，十年国富，后路战事，遂报强吴，耍会稽之耻。范蠡叹曰：既然之策，实用其武而得意，既已失国，无欲失之家，乃乘扁舟浮江湖，便姓名，视其为蚩夷子皮，知陶为诸公，以为陶天下之中，诸侯四通，货物所交易也，乃置产积居，与食竹而不责于人。故善治产者，能责人而任食。十九年之间，三至千金，而再散分与贫友昆地。后年衰老，听子孙修业而惜之，遂至巨万，故言富者称陶朱。子贡既学于仲尼，退而侍卫，发铸玉材曹鲁之间，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，而颜渊单似嫖饮，在于陋巷。子贡结四连计，数帛之币聘享诸侯，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。然孔子嫌颜渊而讥子贡曰：回也其数乎？履空赐不受命而获直焉，亦则履众。白圭，周人也。当魏文侯时，李克物尽地利，而白圭乐观时变，故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，能博饮食，忍嗜欲，节衣服，与用事同仆同苦乐，驱食若猛兽鸷鸟之发，故曰：吾至生如伊尹吕尚之谋，孙吴用兵，商鞅刑法是也。故智不足以权变，勇不足以决断，仁不能以取予，强不能以有守，虽欲学无术，终不告也。改天下言智生者，祖白圭。伊顿用古言起，邯郸郭纵以筑野成业，与王者列父。乌氏裸畜牧，集众赤脉，求其增物，见献戎王。戎王十倍其价，与畜，畜至用谷粮牛马。秦始皇令裸比封君，以时与列臣朝请。八寡妇卿，其先得丹学，而善其力术士，家亦不资。卿寡妇能守其业，用才自卫，人不敢犯。始皇以为真妇而克之，为著女怀青苔。 秦汉之治，列侯封君十租税，岁率户200，千户之君则20万，朝觐聘享出其中，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2000，百万之家即20万，而耕尧租赋出其中，衣食毫美矣。故曰：陆地牧马200蹄，牛1000蹄角，千足羊，泽中1000足雉，水居1000担余波，山居1000张之敌，安邑1000数枣，燕秦1000数栗，蜀汉江陵1000数橘，淮北行南河济之间1000数敌，陈甲1000亩漆，齐鲁1000亩桑麻，渭川1000亩竹，及民国万家之城，带过1000亩亩中之田，若1000亩之堑，1000骑将酒，此其人皆与1000户侯等。晏曰：以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，刺绣纹不如以市门，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。通义大都，孤一岁千酿，西将千祥，将千担，屠牛羊至1000匹，鼓笛1000钟，新蒿1000车，船长1000丈，木1000张，竹竿1000个，摇车100乘，牛车1000辆，木器7者1000枚，铜器1000钧，素木铁器若支嵌1000担，马蹄翘1000，牛1000足，羊至1000双，铜手指1000，金角单纱1000斤，其帛絮细布1000钧，文彩1000匹，达布皮革1000担，起1000大斗，镍曲盐尺1000个，台记1000斤，折报1000钧，枣粒1000担者3只，狐貂裘1000匹，羔羊裘1000担，毡席1000具，他果菜1000钟，自带金钱1000贯，结掌筷，摊鼓3只，连鼓5只，亦比1000乘之家，此其大帅也。属卓氏之先，赵人也，用铁冶赋，秦破赵，遣卓氏之属，夫妻推辇行，主千鲁少有余财，争与利，求近处，处加盟。为卓氏曰：此地狭薄，吾闻岷山之下沃也，下有敦蚩，至死不饥，民工作布一鼓，乃求远迁，置之临邛，大喜，即铁山古柱，运筹算，故滇蜀民复至同800人，田池涉猎之乐拟于人君。成卓既衰，至成埃间，成都罗侯资质巨万，初侯谷京师，随身数十百万，为平陵时事持钱，其人强力，时事资赐如居，亲信厚资遣之，令往来80，数年间至1000余万。侯举其半禄为曲阳定陵侯，依其权力，奢待郡国，人莫敢负，善严谨之力，积年所得自备，遂执其祸。 渊孔氏之先，梁人也，用铁冶为业。秦灭魏，迁孔氏南阳，大古柱归碑田。连绩由诸侯，因通商贾之力，有游贤公子之名。然其赢得过当，欲成先色，家至数千金，故南阳行古尽乏孔氏之雍容。鲁人俗俭色，而秉事尤甚，以铁冶起，复至巨万。然家自父兄子弟曰：福有时，阳有取，世代行古遍郡国，邹鲁以其故，多取文学而趋利。其俗见奴鲁，而刁贤独爱贵之。及侠奴人之所患，为刁贤收取，使之逐余言商贾之利，或连车骑交首相，然欲意任之，终得其利，其数千万。故曰：宁绝无刁，言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利也。刁贤既衰，至成哀间，临淄姓韦，资五千万。周人既奸，而使事尤甚，转古白蜀，古郡国无所不至。洛阳皆居在齐秦楚赵之中，富家镶金以九谷，过意不入门，设用此等，古诗史能至十千万。诗史既衰，至成哀王莽时，洛阳张长书、薛子仲资亦十千万，莽皆以为纳言氏，欲伐武帝，然不能得其利。宣屈人氏，其先为都道仓吏，秦之败也，豪杰争取金玉，人氏独教仓粟。楚汉相距荥阳，民不得耕种，米旦至万，而豪杰金玉尽归人氏。人氏以此起富，富人奢侈，而人氏折节为利田畜。人争取贱价，人氏独取贵善，富者数世。然人公家曰：非田畜所生，不亦似？公事不避，则不得饮酒食肉，以此为吕礼帅，故富而主上重之。塞之赤也，为乔尧以制马千匹，牛备之，羊万，粟以万中计。吴楚兵之起，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，基特子虔家。子虔家以为关东成败未决，莫肯与。为吴言氏出捐千金带，其息食之。三月，吴楚平。一岁之中，则吴言氏息十倍，用此赴关中。关中富商大贾，大抵进诸田，田墙田栏，维嘉利氏、安陵杜氏亦巨万。前富者既衰，自元成弃王莽，京师富人杜陵樊家，茂陵至王，平陵如是居士，长安丹王军房，耻樊少翁，王孙大清为天下高资。樊家五千万，其余皆巨万矣。 王孙卿以才仰视，与熊结交，王莽以为京司是师，汉司东是令也，此其章章由著者也。其余郡国富民兼业专利，以货路自行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生数，故秦阳以田农而假一州，翁伯以贩之而轻献邑，张氏以卖酱而愚耻，志士以洒虚而鼎食，卓氏以卫仆而廉绩，张礼以马衣而击中，皆越乏矣。然常巡守事业，积累盈利，见有所起，至于蜀卓冤恐，其之刁贤，公善山川铜铁，于言市井之入，运其筹策，上征王者之力，下顾其民之业，皆现不轨奢贱之恶。又况绝种博眼，犯奸成父，屈书激发庸乐成之徒，犹复耻劣，伤化败俗，大乱之道也。